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71章，赵满言是一脸的无奈，他回头看了一眼心夏， 尽管去吧，不会有事的。但还是要记得，我没有给你明确的指令之前，你不要使用任何魔法，那样只会让你身处险境。 心夏话语柔柔地说道。赵满言是硬着头皮往沙网河当中走，他的心情又怎么可以用一个忐忑来形容呢？他蹑手蹑脚的，每踩在这白色的沙地上一步，心脏就会随之剧烈的跳动一下。他的耳边传来了从前方扑打过来的呜咽的风声，在他看来，这根本不是一条已经干涸的巨河，而是恐怖的黄泉之路。嘣的一声，还没走出几步，赵满言周围出现了一层层白色的沙浪，就在他旁边一下子涌现出了几十只白沙妖兵，他们威武地伫立着，高大的身躯就像是一个个穿着白色铠甲的武士一样。赵满言这脸一下子都变成青白色了，他瞪大了那双惊恐万分的眼睛，一共有近30只的白沙妖兵，他们明晃晃的杀巨刀就离他身子不到几寸的距离。一想到之前那帮人死亡的惨状，赵满言整个人都哆嗦起来了。不是说好不会有事吗？怎么才走了几步就惊动了这么多呀？赵满言的声音像是发不出来似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他几乎下意识地要把身上的楷模具给呼唤出来，防御星图更是在脚下开始描画了。但是凌乱当中猛然间想起了心下刚才说的话，他也是佩服自己，换做其他人估计早就吓得下身一阵尿了，还有谁会想起别人叮嘱过的话呢？要不是考虑到自己施展魔法很可能会让自己更加处境艰难，赵满言真就给自己施加上好几层的光佑圣盾了。现在呢，也唯有包裹在那金色的光盾当中，他才能够感觉到一丝丝的安全。就这样，赵满言咬着牙，整个人都绷紧了。他没有敢去施展魔法，就那样站在一大群的白沙妖兵当中。和那些3米来高的白沙妖兵比起来，赵满言就像是个侏儒，细皮嫩骨的，完全没法招架那些凶残的沙刀。赵满言终究还是定住了心，可是岸上的众人都为他着急了起来，尤其是陈颖，差点就冲下去救人了。此时心下如同沙漠当中一朵粉蓝之莲一样静立在河畔上，从前方迎来的狂风把他的长发凌乱地扬起来，飞舞出了一抹抹的香气。他柔和的小脸在此刻从未有过的严肃和凝重，眼睛也一动不动地凝视着赵满言所在的那片区域。突然间，他闭上了眼睛，把双手缓缓地交叠在胸前，像是在用自己的心灵传达着某种常人无法察觉的信息似的。站在一旁的莫凡只感觉有一丝丝的魔法能量在波动着，可无论是如何睁大眼睛都看不到究竟是什么从心下那里散发出来，或许这就是无形无影的心灵之力吧。 安抚， 心下念出了心灵系的魔法，星图描画完成之时，可以看见如同透明之水一样的浅浅的波纹在他的脚下静静地荡漾开了。心下纤细婀娜的身子也不知被什么力量给托起来，竟然保持着脚尖离地的状态，那轻轻的一踩便是森林精灵轻轻地垫在宁静的湖水当中，无影无形的宁静湖水波纹渐渐地扩散了，可以说是在那些白沙妖兵们即将举刀剁肉之时才正好抵达的。那一边的赵满言整个人都要瘫软在地上了。白沙妖兵拥有一对深陷在那张沙化面孔的眼睛，里面呈现的是一种带着野性的红褐色，他们恐怕是最讨厌有生灵们打扰他们的清静了，所以一旦察觉到有胆敢踏入这沙网河的东西，就必定会挥刀而去的。可是就当那宁静的心灵之纹传到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的那股子暴力就好像是血腥之气受到了一阵圣洁之风的洗礼一般，竟然都消散了。而挥舞到一半的长长的杀刀同样是戛然而止。他们晃动着脑袋，左顾右盼的，倒是展露出了一副憨态可掬的模样。几十只白沙妖兵对望了片刻之后，似乎纳闷自己为什么要举起刀，最后都是慢慢的化作了细细的白沙，在一阵狂风乱舞当中分解掉了，飘扬在了赵满岩的周围和这条长长的沙网河之上。白色的沙雾当中，赵满岩一下子坐在地上了，他自己都感觉裤裆快湿了。好在金陵荒城之后，他的胆色非比寻常，终究是忍住了。抬起头看着正在河畔上的众人，最后还是勉强地咧开嘴笑了一个，然后冲着心下竖起了一个大拇指。心灵系的奇妙，他赵满岩也是第一次体会，刚才还凶神恶煞的白沙妖兵竟然一下子都没有了杀戮之心，这对行走在外的猎法师们来说，简直就是一道可以任意穿梭在妖魔群当中的隐身法宝。只可惜这种心灵系魔法并不是对所有的妖魔都有效的，就比如说生性凶残暴躁的沙啸虎就根本不吃这一套。 还不都给我下来，得看到什么时候啊？ 赵满岩不满地叫道。我都差点以为你死定了呢，莫凡调侃了一句。说完的时候，莫凡把心下抱到吉星狼的背上，让他坐在上面。他倒是能够站立着，只是站久之后就会显得格外疲倦，还是乖乖地坐在上面好。玲玲这个小懒鬼也顺势爬了上去，一见吉星狼还有些幽怨地低嗷了一声，于是这小手就往吉星狼的脑袋上一敲，说道： 还不乐意了是吧？ 吉星狼是不敢得罪玲玲这个可以变着花样整召唤兽的鬼精灵，老老实实地等着玲玲跟心下坐牢之后，便踩入到了沙网河当中。估计他也觉得这沙网河实在有些毛骨悚然，步伐显得非常轻盈，没事更不敢随便乱叫，生怕惊动了这些白沙妖兵似的。心下，你要一直施展心灵系魔法吗？那样的话岂不是很消耗魔能？莫凡问了一句。心下摇摇头， 这沙网河的妖兵其实并没有那么密集，只是有人踩入这里，他们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刚才这一片的白沙妖兵已经被我安抚了，他们不会再来袭击我们。等再往前走一大段距离，踩到别的白沙妖兵地盘里再施展就好了。 哇，那就好。莫凡松了一口气。 不过我们要穿过的这沙网河究竟有多长还没有估算过，我也不确定魔能能不能支撑到我们安全过河。 心下说道。心下这句话一出口，正得意洋洋地走在前面的张小猴跟赵满岩两个人步伐戛然而止了。显然他们两个人脑海当中都同时惊现了站在沙网河最中央突然间没有魔能时的情形，那真叫一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闯入鬼门关了。 这河极宽，要不 你要是怕的话就在岸上等我们好了。莫凡讥笑着。 那怎么能行，我只想说我这里有一些能够恢复魔能的好药剂，让你的心下妹妹给服上，免得出事。 赵满岩这时候就不私藏好东西了，乖乖地上交给心下了。现在大家的命都拴在心下的身上，赵满岩就跟供着女神似的供着他。一行六人加上一匹狼，不知不觉已经在沙网河当中走了有一公里了。也不知为什么，离自己身后的河岸越远，这心里边就越不踏实。走着走着，再往后就看不到河岸了。举目四望都是白色的泥沙，即便是天空中也弥漫着这些白色的粉末。 我听说啊，沙网河中的白色细沙都是比较重的，风一般吹不起来，而会被吹起来的这些白色的细沙，那都是死在这里的人的骨头所化的灰，骨灰的重量较轻一些。 张小侯见大家都是一副精神紧绷的样子，于是想起了几位老战友说道有关沙网河的事情，说出来给大家听听，调节气氛。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72章，陈颖和心夏俩女孩一想到这周围弥漫着的和打在脸上的空中的沙粒竟然是人的骨灰，更是吓得花容失色，浑身都不自在了。莫凡和赵满言那是瞪了一眼张小侯，大家都在神经紧绷的时候，这货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张小侯见自己调节气氛的话语让情况变得更糟了，于是干干一笑，不好意思再说话了。很不巧的是，一卷白色的沙忽然间往心下所在的位置卷过去，心下一想到这些骨灰便下意识地去躲，也正好让刚刚描画的心灵气的星图一下子断裂了。不到几秒钟时间，前后都突然间出现了无数道的沙浪开始翻滚，发出了阵阵的响声，很显然是有什么东西要从沙子底下钻出来似的。沙浪惊人，绵延好几百米，完全像煮沸了似的，一眼望去是骇人之极。卷起的沙浪当中，一个个身长超过五米的沙化巨人耸立起来了，他们比之前大家所看到那些还要巨大威武，手上的沙化长刀更是有三米多长，比人还高出了一倍。这样的长刀被那些沙兵巨人给牢牢握在手中，那恐怖的架势让众人都不由得浑身发凉，冷汗从脖子后面滑了下来。莫凡更是惊得喉结不由得抖动了一下，他的心理素质已经算是出类拔萃了，但突然间出现的这近百只五米的白沙巨人仍旧是有一种站在地狱深渊被恶鬼包围的汗毛竖立的感觉。心下索性闭上了眼睛，他继续描画着心灵系的星图，他很清楚如果再出现失误的话，大家都会葬在这儿的。此刻他也不敢有一点点分神，赵满言跟张小侯也像是化作了雕像，连呼吸都快停止了，而陈颖第一次面临这样恐怖的令人头皮发麻的一幕，几乎下意识的要去描绘星图来保护住自己。莫凡看到刚才之后更是毫不犹豫的把他给扑到地上了，你想害死我们吗？赶紧把魔法气息给收起来，莫凡朝着陈颖低吼道。陈颖这才稍微有了一些理智，可看到周围那一排排铜墙铁壁一般的白沙巨人，他还是心中在乱颤着。 安抚， 心下终于不负众望地完成了心灵系的魔法，他吐出的声音就好像带着一股特殊的魔力，不仅安抚的是周围那些充斥着戾气的白沙巨人，更将大家被这惊恐的一幕给惊出的内心惶恐给安抚了下去。众人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他们并没有想到走到这沙网河深处之后出现的竟然是这些体型更加巨大的白沙巨人。这些白沙巨人虽然没有战将级的气息，可是他们的实力肯定要比之前的那些白沙妖兵强上很多。此刻这方圆数百米的区域更是挤满了这些白沙巨人，连个缝隙都看不到，感觉就像是被一座用白色沙子堆起来的巍峨沙城给包住了似的。所幸的是那一排排的三米沙包并没有展落下来，他们身上那股子戾气正在快速地消散着。在没有了那股敌意之后，他们的身体也是忽然之间化成了柔软的沙子，洒落了下来，归于这条茫茫的沙河当中了。巨型的多米诺骨牌一般的这些白沙巨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着，扬起了漫天的尘埃，场面壮观的让身处其中的六个人都感到震撼不已。没过多久，所有的白沙巨人都消失了，大家的心跳却还是无比的急促，面色苍白的相互看着对方，眼中都带着劫后余生的惊魂未定，也不知 是过了多久，他们才庆幸松了一口气。猴子，你别再说什么废话了，行吗？莫凡狠狠地叮嘱了一句。张小猴也算是大彻大悟了，他发誓这辈子也再也不会跳出这种奇怪的话调节气氛了。心下同样是脸色有些发白，美丽的脸颊上布满了细细的汗珠，他有些软绵绵地说道， 这里栖息的都是血统更高的白沙巨人，他们的心智要更高一些，我需要施展更多的心灵安抚才可以让他们的敌意消失，所以接下去你们要尽量的保护我，让我不受干扰。 众人赶紧点头，张小猴更是把手放在自己嘴边，一副要把自己的嘴如同拉链一样缝合起来似的。继续往前走着，莫凡便发现心下使用心灵系魔法的频率越来越高了，可见这一片的沙网河当中藏着的那些不屈的生灵更加的暴躁。莫凡开始担心心下心灵中的魔能是否还充足，心下的脸色已经有几分疲倦的苍白了，显然魔能的消耗已经对他的精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不知他的心灵系魔法还可以支撑多久。 能看到前方的路吗？ 心下轻声询问着坐在自己身边的玲玲。玲玲打开电子地图，微微地摇摇头说道， 我们走的路线有一些偏差，并不是横穿，估计还有三四公里的路程。 我的魔能恐怕支撑不到那个时候了。 心下说道。 还能支撑几公里？ 玲玲急忙问了起来。 最多两公里。 心下说道。玲玲跟心下的话语也落在了众人的耳中。莫凡、张小猴、赵满岩和陈莹脸上的表情那叫一个惊悚。只能支撑两公里，这还得了吗？这沙蟒河简直就是一个万妖巨河呀，如果没有心灵系的安抚，那根本就无法跟那数之不尽的白沙巨人对抗啊。更加恐怖的是，大家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后退了，离原来的岸边至少还有十几公里啊，必须硬着头皮往前走才可以。心下的心灵系魔法只能够坚持两公里，还剩下三四公里的路要走，这就意味着大家无论如何都会被这些白沙巨人给包围吗？玲玲蹙起了眉头，她也没想到这次穿越沙网河竟然走偏路了。眼下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了。 大不了最后一两公里我们直接冲过去，只要到了岸上我们就安全了，以我们的速度全力飞驰的话，这一两公里根本花不了多少时间。 张小猴说道。莫凡一巴掌打在张小猴的脑门上，骂骂咧咧地说道，我去，哎，你难道没有看见之前的情景吗？那些白沙巨人们出现的时候就像是不透风的墙似的，足以围成一个沙城啊。赵满岩说道， 确实硬冲过去不太现实，还是得好好商榷商榷。 这沙网河当中的生灵并不是无限的，他们只是感觉到有东西踏入这里的时候会从方圆数公里的地方聚集过来，也就是说我们要是用什么办法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到别的地方，我们即便不使用心灵系的安抚也可以顺利的往前行一段距离啊。 问题是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吸引他们呢？难不成像玲玲之前那样将一个粘着血的内脏给抛到很远的地方？我想这些白沙巨人智商不至于低到这种程度啊。 陈颖说道。经过商讨，大家首先想出一个办法，那就是由一个速度快和闪避能力强的先脱离出队伍，由他来惊醒方圆数公里的白沙妖兵，等到大部队已经顺利地往前走了一段距离之后，再想办法把人给接应过来。只是这样做非常危险，搞不好那个脱离队伍的人连逃出来的机会都没有了，也许会惨死在包围当中的。可是除此之外，大家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脚步是不能停下的，心下的魔能也在不停地消耗着。不知不觉大家又前行了一公里，在没有绝佳方案的情况下，也就只能够让张小猴来冒这个险了。 我觉得让一个人去吸引白沙巨人的注意力很不现实，这个人是死定了。但是既然我们会惊醒的白沙巨人是数公里内所有的生灵，那我们应该想办法把他们给打散了。所有的白沙妖兵聚集在一起，我们根本就没有还手的余地。但如果将他们分成好几股，速度快灵活的人可以先吸引他们，将他们引开，防御能力强的也可以吸引一批在那里跟他们耗时间，战斗能力强的便以最快的速度消灭眼前的白沙巨人，扫荡出一条通行的路来。心夏姐姐的心灵系魔法也可以安抚一批，这样就可以节省很多魔能了。 玲玲说道。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73章。众人听了这个智囊的话之后也纷纷点起头，与其让一个人冒着巨大生命危险来吸引那些白沙妖兵的话，倒却不如发挥整个团队的力量，把那些白沙妖兵分成好几股，这样大家应对起来就会容易多了。只是这个环节每个人的任务都很艰巨，不能有一点差错，一旦其中一个环节的人出现失误或者死亡的话，那其他人估计也活不成了。每个人能够对付的白沙巨人都是有限的，甚至是每个人能够对付的已经超过了自身承受的范围了。不管怎么样，这个方案也是最可行的。他们越是扎堆，出现的白沙巨人数量就越多，他们的一道道白沙巨刀砍下来威力骇然，除非所有人都是防御系的法师，不然根本就难以招架。 那我就先去卖一波了，可千万要把握好时间呐！我一个人把周围所有的白沙巨人给惊醒了，你们就等着给我收尸了。 张小猴站在队伍的边缘位置，额头上带着一些汗珠，紧张地说道。这时候赵满岩一本正经地告诉他， 哎呀，你就放心吧，你若是那种处境的话，我们也没有胆子给你收尸了。 张小红默默地给赵满岩比了一个中指， 其他人也赶紧站在各自的位置上吧，这一片的白沙巨人还在心灵休眠的状态，你们可以任意地走动，等到心灵系魔法失效了，大家再分散开就难了。 玲玲提醒大家说道。心夏此时也在给大家掐时间，他把手高高的举起来示意大家，当他把手放下来的时候，便是他的心灵系魔法失效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无论如何都得打起12分的精神来面对这些白沙巨人。整个队伍现在已经分成了五股，张小猴离大家最远，赵满岩站在了大概500米远的地方，莫凡则站在了另外一个方向上，离心下中央的位置也不过只有700米左右，最后便是陈影，他跟莫凡的吉星狼站在了往前走的方向上。心夏和玲玲就在大家分散开的最中央，拥有心灵系魔法的关系，他应该可以镇住一大片范围的白沙巨人，假如周围的众人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往他这儿靠近，那就可以安全了。当然这样做的话肯定也会让心夏的负担变得更重的。 我真不应该来得这么匆忙，好歹等从霍图那里先拿了楷模具再说呀，那样的话应付这些白沙巨人就会更轻松了。 莫凡站在白色沙子上嘀咕了起来，方圆数百米都是平静的白沙，看上去洁净而又唯美，可是想到这下面不知道埋了多少尸骨，并且随时都会窜出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巨人，莫凡便感觉有一些毛骨悚然了。莫凡往最远处看去，那个位置正站着张小猴一个人，这家伙就像是一个站在刑场上要被执行死刑的要犯似的，整个人都非常的紧张。这毕竟只是一个计划，能不能安全的执行下来还真不好说呢。大家的目光都开始往最中心的心下位置望去了，当心下的手缓缓地放落的时候，大家的心脏也随之悬挂了起来，呼吸变得很慢很慢，双腿不由得有些痉挛的感觉，可这 只不过是风沾着沙吹过来的一种错觉。残阳悬挂在白色的地平线上，最后一抹带给人稍稍感到安心的光辉被收入到了那片昏暗当中。与此同时，心下那素白而又纤细的右手落了下来，像是一位光明女神放弃这块大地似的，将它交付给邪恶与杀戮来统治。谁也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嘣嘣的声音响起了，阵阵的巨响从白色的泥沙当中炸开了，在这宁静的黄昏里边，简直就是死亡的钟声在敲响似的。白色的沙尘一下子飞舞了起来，像是整条白色的沙河当中有无数条蛟龙在翻腾，浪高的都快遮蔽到天空了。一股冷森森的气息席卷着，阎王殿的恶鬼从土中钻出一般，一个个体型达5米的白沙巨人一下子从白沙当中站了出来。他们手上都拿着3米来长的巨型沙刀，他们沙子覆盖的身体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柔软和不堪一击，反倒是密密的连接在了一起，看上去就是一件件威武的铠甲。他们的双眼充斥着戾气，在这里沉睡的他们最反感的便是其他生灵的打扰，瞳孔通红，嘶吼如雷的声音震响的时候，大家也感觉到自己脑子当中好像炸开了什么。只是不等大家内心填满恐惧的时候，那无数的白沙巨人便彻底填满了众人的视线。这些不知沾了多少鲜血的元素妖怪们，一旦有了杀意，就会比那些有血有肉的妖魔更加恐怖，更加的不顾一切的。几股沙浪是同时爆开的，弥漫的沙尘当中，大家根本看不清其他人的处境是怎么样的。回想起之前拟定的计划，想到一旦自己这个环节当中出问题，其他人将会受到牵连，众人更是不敢有一丝丝的怠慢。 啊，不好，赵满庭那边的白沙巨人数量更多。 处在最中央安全地带的玲玲叫了一声，一切计划都是理想状态的。他们觉得这样分开站的话，出现的白沙巨人应该也会平均到每个人那里。事实上，白沙巨人又不是机器，怎么可能一切都按照程序行事呢？在赵满岩所在的那一片区域栖息的白沙巨人明显更多了，他们更没有舍近求远的去找莫凡或者是张小猴，一下子全都出现了赵满岩所在的位置上。 啊，体现人品的时候啊！哎呀， 不远处的莫凡脑海当中闪过了这个念头。不过莫凡也清楚现在不是调侃的时候了，甭管赵满岩这家伙是否是全队最差的一个，眼下必须想办法分担掉他周围成倍的白沙巨人，否则这花花公子冲不过几分钟就会变成一滩肉泥的。一排又一排的这些白沙巨人简直就像是训练有素的士兵似的，他们出现的时候往往非常的整齐，这种整齐其实也便组成了一面面的高人墙，一旦那些可怕的砍刀落下来，那就是没有任何余地去闪躲，绝对是巨刀碎身阵呐。赵满岩看着自己周围这些白沙巨人，因为视线被遮挡的缘故，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最惨的那个。他尽量保持镇定自若的模样，先是用水浴加身，让自己身上有一层水液在循环着。水浴是非常实用的防御性魔法，由于它第三级特殊效果循环，使得水域技能可以不停地在身上叠加着，叠加出好几个水域围绕着。在白沙巨人出现之前，赵满岩一共叠了有3层了，3层是他的极限了。对水系掌控的更加娴熟的水系法师可以达到4层甚至5层，但大部分是要靠水系魔气的辅佐。3层的水域循环已经让赵满岩可以防御下这些白沙巨人的攻击了，然而赵满岩低估了这些白沙巨人的力量跟数量，当一个个沙刀遮天蔽日地落下来之后，自己身上的水域循环竟然一下子都变成水珠散落了。赵满岩吓得脸都白了，还好他早就开始描画星图了。赵满岩的基本功也算扎实，倘若像之前那批猎法师一样因为一时的慌张而让星图断裂的话，那么这第二波横扫而来的沙刀便足以把赵满岩这小身子小骨头给剁成肉泥。 光佑圣盾， 赵满岩并没有施展出光佑的第二个级别， 光诱化壁终究是更适合抵挡从一面方向扑打过来的攻击。光诱圣盾尽管防御效果弱于光诱化壁，可保护的却是丹体和全身。圣光带着一些微微的热量，呈现一个完整的弧面裹住了赵满岩。躲在圣盾里面的赵满岩才刚要松一口气，猛然间通过这些白沙巨人的身体缝隙看到了自己周围白沙巨人竟然多得难以想象，一眼难以数尽。这些白沙巨人他们单体作战能力并不强，可是他们懂得古代武士阵之法一般，竟然是队列交错着攻击。于是刚刚承受完一波狂刀乱砍之后，那些要重新持盾提刀的沙兵巨人退到了后面，将身后那一批早已经蓄力待发的沙兵巨人给换了过来。于是赵满岩所站的这片沙土区域就连续三波巨砍乱剁当中直接出现了硕大的沙坑，拥有防御的赵满岩都快要全身被埋在沙土里了。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74章， 救命！救命啊！ 赵满岩对着塞入耳中的通讯仪大喊了起来，他的周围一片的轰隆声音，呼救声基本上传不出去了，更何况其他人那里一样是一片轰隆巨响的，要么狂沙翻滚如江河咆哮，要么沙刀震落颤如群雷一样，要么是白沙巨人的咆哮震耳欲聋。现在知道赵满岩状况的估计也只有纵观全局的玲玲和心夏了。心夏站在沙子上，他目光注视着赵满岩所在的方向，他将心灵系魔法的范围往赵满岩那边扩散，想要为他安抚一些白沙巨人。 哎，别那样做，已经被激起杀意的白沙巨人安抚起来本来就更难，一开始就将你的魔能给耗掉了，我们接下去的路更难走。 玲玲急忙阻止了过于善良的心夏，心夏轻咬了粉白的嘴唇，不免有些为赵满岩担心。 放心，他没那么快死的， 玲玲说道。 嗯， 心夏点点头，选择相信玲玲。于是他目光不由自主地转向了莫凡那边，他对莫凡的担忧几乎是一种下意识之举了，甚至快要变成他的本能了。幸好自己莫凡哥哥那里出现的白沙巨人并没有赵满岩那边来得多，身处巨人堆中的赵满岩若是知道两位女生内心的想法的话，估计一头撞死在白沙巨人身上的心都会有的。果然如玲玲所预料的，赵满岩虽然一开始被层层叠叠的白沙巨人给砍得方寸大乱，但是之后的几波进攻当中，由于白沙巨人的体型比较巨大，数量又很多，他们的身体相互遮挡，再加上没什么远程攻击的手段，被赵满岩众多的防御技能暂时稳住了局面。本身像他这样防御系的法师就很难将周围的白沙巨人给清理掉，所以被围上了两圈还是三圈其实都是无所谓的，所以能够打到他的就只有第一圈和第二圈的交错白沙巨人，只要这些白沙巨人不能一口气把赵满岩这厚厚的龟壳给打碎，赵满岩便能够支撑一段时间。而张小侯那边情况还算比较乐观，赵满岩那边多出了那么多的白沙巨人，就意味着他这边的数量会少很多。张小侯和赵满岩一样所拥有的毁灭魔法不多，与其在那里浪费魔能的去杀死那些白沙巨人，倒不如带他们多兜几圈了。本身遍地的白色泥沙便让张小侯的地波之术可以随心所欲的施展，再加上他拥有的灵种，施展起土系魔法来就更是有奇效了。白沙巨人们的速度并不快，甚至他们举起那个厚重十足的沙刀都需要花上整整两秒钟的时间，这让身姿矫健的张小侯有了足够的反应时间。又听到了坑坑坑的声音，硕大的沙刀挨个朝着张小侯移动的轨迹上落下，但每次都只是砍到张小侯迅速移动之后留下的凌乱气流。 初阶魔法当中一共就只有三个能够让法师们获得极快移动的技能，张小猴这家伙便掌握了其中的两个，而且张小猴身上是有很不错的铝模具，拥有如此多位移的他是少有的能够在妖魔当中穿行的敏捷的法师。张小猴持续的狂奔着，他回过头去发现那些略显几分笨拙的白沙巨人被自己甩到了百米身后了，刚要为自己的速度感到得意的时候，突然发现前面的白色泥沙当中腾起了无数的沙尘，十只白沙巨人豁然地耸立着，他们用自己的厚实的身躯组成了一道接近20米长的巨人沙墙。张小猴这才猛然间意识到，这些白沙巨人们可不是会愚蠢地用双腿来行走，在这满是沙子的长河当中，他们可以随意地遁到地面下，然后又快速地移动到他们想要抵达的位置，否则这几公里的白沙巨人又是如何快速汇聚到敌人的面前的。长刀刃一下子挥舞了起来，就朝着撞上来的张小猴狠狠地砍过去了。背后有追兵的张小猴根本来不及变道，他脚下迅速地描画着星图。 严正！ 张小猴猛地刹住脚，身体滑行到了那些白沙巨人的面前，他将双手猛地往前推去，顿时一面由流沼灵融所组成的岩石屏障一下子在张小猴的面前拔地而起。耸立而起的这岩石屏障保护住了张小猴，那飞落下来的石柄沙刀全都斩落在了这道防御上。这些白沙巨人的力量确实惊人，再加上沙刀此起彼伏的，一阵狂乱的斩击之后，张小猴这零级的土系防御魔法很快就被砍得粉碎了。张小猴见状更是惊得心脏扑通直跳啊，他的脚下突然间有青色的旋风在缭绕着，那风的轮廓看上去像是一双靴子依附在张小猴的脚下，风靴让张小猴的速度一下子爆发到了极致，只看到张小猴所过之处卷起了一片的烟尘，那些后面追上来的白沙巨人们原本是想把张小猴给直接挤成肉饼的，谁知道又是扑了一个空，反而撞在了那些化作人墙的十只白沙巨人的身上，身后宛如车祸现场一般的巨响跟混乱。张小猴为自己捏了一把汗，还好他及时使用了自己前不久获得的铝魔具，要是被这些白沙巨人给堵住，自己再有一身飘逸的身法也会惨死在乱刀之下的。稍稍歇息之时，张小猴看了一眼另一个方向莫凡的情况，和赵满岩和张小猴的战斗方式不同，莫凡以杀为主。莫凡是一个浑身都是进攻系魔法的人，和这些白沙巨人他也不跟他们兜什么圈子了，雷系的和火系的狂暴轰炸结合在一块儿，即便是那些白沙巨人有厚厚的沙化铠甲也无法完全抵挡住。对付这样成排成排的妖魔，火系的猎犬九宫可以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只要让莫凡施展出一次来，这些白沙巨人就会成片成片的倒下。但是猎犬九宫的描画并不是一瞬间就可以完成的，莫凡必须在其他魔法的不断交替当中寻找能够完整的把星图描画的时机。幸好这次战斗选择的是在渐渐入夜的时候，暗影系的魔法可以得到很好的发挥，不然数量这么惊人的白沙巨人如海浪一样此起彼伏地涌了过来，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把复杂完整的星图给描画出来。莫凡倒不是没有经历过这种被围堵的战斗，当初在金鳞荒城被西卢巨妖给围堵的时候，他凭借着第四级的雷印制造出了一片那些大蜥蜴很难接近的麻痹电场，很遗憾雷印的麻痹效果在这些白沙妖兵的身上根本就不管用，元素妖无血无肉，甚至雷电对他们造成的伤害都会打上一些折扣的，所以莫凡一般都是直接用雷系的魔法把他们击穿或者是轰杀，最实用的还是火系的力量了。一个四级的火姿爆裂，即便不能够把这些白沙巨人给直接轰成重伤，但是却能够把他们的阵型给快速打乱，多来几个就能够将白沙巨人给轰个四分五裂的。每杀死一个白沙巨人，他们的残魄便会被小泥鳅坠给吞噬进去，从一开始到现在，莫凡杀死的白沙巨人少说也有10只了， 这些白沙巨人的残魄看上去非常的高档，原本莫凡还差大概30个奴仆级的残魄才能够凝练成一个精魄，但是只收集了10个白沙巨人的残魄之后，小泥鳅坠竟然已经为莫凡生产出一个奴仆级的精魄了。事实上，莫凡已经将暗影系的5颗星子都强化了一遍，现在又获得了一颗，便还差一颗就可以让暗影系初阶魔法遁影也提升到第4个级别了。只是还得再杀近40只这种白沙巨人，才能够凝练出一个完整的奴仆级精魄来，自己的遁影才可以得到提升。如果能够现在提升，会给自己略显狼狈的战斗带来巨大的转机。莫凡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在运气方面极其出类拔萃的人物，很多电视剧和小说里面都是总能够出现跳悬崖得到绝世秘籍，或者是打一只山鸡野怪，结果是万中无一的金鸡王，于是大爆装备，但今天偶尔也得到了幸运女神的一点垂青。莫凡正好缺了一个奴仆级的精魄，便可以将暗影系的遁影技能给提升到第4级别了。非常巧合的是，自己击杀的第4个白沙巨人竟然是直接出了奴仆级的精魄，貌似这种好运是2次发生了吧。在此之前基本上都很少直接出精魄的，好歹自己也杀了那么多的妖魔了。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75章。换作是平常，这种纯天然的奴仆级精魄，莫凡是会拿去直接卖钱的。毕竟小泥鳅坠当中凝练出来的人工精魄无法取出，只能够用来强化，纯天然的拿去卖钱，人工的用来强化。反正强化之用的精魄总是可以通过击杀妖魔获得残魄来慢慢的积攒，此刻莫凡自己正好是差了一颗，考虑到现在情况非常危险，能提升的还是尽快提升的好，以缓解现在的困难处境。这些白沙巨人明显是属于奴仆级生物当中血统极高的类别，他们身上的残魄价值更大，同时似乎出精魄的概率也会高一些。莫凡利用遁影挪动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趁着这个时间间隙，他急忙分一些神去把自己的另外2颗暗影系的星子给强化起来。在精神世界里，星子的蜕变或许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但其实那也是一个转瞬间的事情。当那些白沙巨人重新挥舞着手中的沙刀朝着莫凡这边砍来的时候，莫凡的身体再一次沉入到一片云雾的阴影之下。这些白沙巨人们也并不是蠢得无可救药，当他们发现莫凡每一次遁影的时候都会化作一团影子，于是他们便追踪着这团影子强行把莫凡给逼出来。他们非常懂得团队的合作，成群成群的白沙巨人将莫凡移动的方向给堵截住了，举刀而起，狠狠地砍下来的时候便已经带着一阵呼啸的沙尘。这些沙尘在长刀的周围滚动着，能够将挥舞下的力量放大整整一倍。暗影系法师若是在遁影的状态下受到攻击，身体会遭受到更严重的创伤。化作影子的莫凡这一次似乎有些无路可逃了，沙尘之刀连续的斩落，狠狠地劈在那个影子上，那团影子顷刻间4分5裂，被这股力量彻底冲散了。倘若这影子里面藏着一个人的话，他也已经死无全尸了。沙冰巨人们脸上咧开了一个硬邦邦的笑容，总算解决掉这个难缠的法师了。其实他们也非常的享受有闯入者鲜血涂抹在沙子上的感觉。 梅岩、猎拳、九宫， 忽然之间在另外一个方向上传来莫凡带着几分威严霸道的声音。那些白沙巨人们猛地转过头，一个个满脸惊愕地看着没有死反而出现在另外一边的莫凡，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明明他们是追着影子去的，为什么还是让他给跑了呢？ 莫凡身上已经燃烧着玫瑰色鲜红的火焰了，火焰映出了他那带着几分狂放不羁的笑容。这些白沙巨人怎么也不会想到，莫凡就在战斗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遁影技能修炼到了第四个级别。第四个级别的遁影非常实用，它可以让法师先分化出一个假的影子去迷惑敌人，而真身其实还藏在原地，等敌人不注意的时候再挪动到阴影的死角。分化出的那个假影子成功帮莫凡吸引了白色巨人的注意力，这让他终于有了足够的施展出自己最强的毁灭性魔法了。周身所有的火焰在莫凡目光凝视着那群白沙巨人的时候，忽然间全都收拢在他的手上了。等到能量到达一个临界点的时候，莫凡狠狠地把自己充满能量的拳头狠狠地扎入到地面上，汹涌澎湃的熔浆之力灌入到沙子当中，迅速地分化成了九股火流。白沙巨人们为了堵截莫凡的影子，可以说是聚集在了那一片区域，那猎拳的滚烫也把这片区域给烧红了。嘣嘣嘣的，一连九道火焰巨柱疯狂地从大地上喷涌到空中，熔浆液体在澎湃当中飞溅着，无数的烈焰像蛟龙一样在九道立柱之间乱窜着。高温火焰以这霸道的气息就像一个炼狱，根本容不下一个活着的生命。白沙巨人的体型虽然说威武，但他们的身躯终究是沙子所化的，火柱的冲击力足以将他们的身体给打散，烈焰迅速地把他们的生命给泯灭了。猎拳九宫的威力是相当的惊人了，一旦有众多的妖魔集中在一片区域，这猎拳九宫便会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摧毁殆尽。像白沙巨人这种达到了战将级的体魄的生物，根本就无法承受住这样至高的火焰魔法。但凡是战将在九宫火柱当中的白沙巨人，尽数被消灭殆尽了。一时间，近20只的白沙巨人化作了一缕残魄，被收入到了莫凡的坠子里面。20个白沙巨人的精魄，相当于60个普通奴仆级生物的残魄。如此来说，下一个奴仆级的精魄的凝练就已经完成一半了。虽然现在自己三个初阶技能都已经强化到第四个级别，但是若能够自己星云当中的49颗星子都强化一遍，那么自己的中阶魔法也将会提升到第四个级别的。猎拳九宫的威力已经爆炸到这个程度了，如果能够再往上提升的话，那真的是无往不利了。49颗火系星子，其中7颗已经强化了，还有42颗需要强化。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但也让人极其的期待。一个猎拳九宫，让莫凡原本有些被动的局面一下子翻转了过来。像他这样浑身都是进攻系魔法的人，一旦掌控了主动权，让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施展他的中阶魔法，那这些白沙巨人根本就难以招架。而在离莫凡大概只有500米的位置上，陈影和吉星狼相互配合的情况下，依旧没有能够摆脱白沙巨人们的围追堵截，看上去是有几分吃力了，消灭的白沙巨人也不过10来只而已。陈影百忙当中看见莫凡那边白沙巨人都已经肃清的差不多了，不免有些惊为天人，这家伙的战斗力怎么可以恐怖到这个程度呢？他陈影好歹也是帝都学府当中排行靠前的强者，他很清楚这些训练有素的白沙巨人对付起来多么困难，更何况他自己这边可还有一条吉星狼在保护着自己呢。这头战将级的吉星狼也是莫凡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竟然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白沙巨人消灭干净，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呢。阵型中间的玲玲开口跟莫凡说道。莫凡点点头，也知道现在不是闹着玩的时候，他快速清理了剩下的白沙巨人，便利用遁影快速地往赵满岩的方向上移动过去。 等一会儿，莫凡哥哥。 心下叫住了急匆匆从他身边掠过的莫凡。莫凡稍稍一停顿，身体从一片阴影当中慢慢地浮了起来，带着几分疑惑地看着心下。还没等莫凡开口询问，一只乳白色浑身散发着一种特殊光辉的蝴蝶精灵缓缓地飘到了莫凡的面前。 这特殊的蝴蝶精灵像是能够嗅到人身上伤口的血味一样，它在莫凡的肩膀上稍稍一停留，便立刻飞到了莫凡的背部。莫凡的背部被那些沙子溅射的力量给打出了好多血窟窿，身上其他地方也有一些自己没有察觉到的伤痕。这只特殊的治愈精灵快速地为莫凡清理掉了残留在伤口当中的脏东西，并且让莫凡的伤口快速地愈合了。治愈精灵的治愈速度非常快，好像它拍打着翅膀轻轻从身边这么一飞，稍作停留，那些伤口就消失不见了。只是在为莫凡疗伤的过程当中，这浅绿色的治愈精灵身上的光辉正在一点点地暗淡着，没有一开始那么显眼明亮了。 这只治愈精灵会伴随在你左右，你受伤了它会立刻为你治疗，每治疗一次它的身体就会暗淡一分，等到它完全透明消散的时候，这个魔法便结束了。 心下展颜一笑，如沐浴春风一般，让莫凡不知为之心中涟漪荡漾。莫凡看了一眼停在自己肩头上的治愈精灵，难怪所有的治愈系法师总会像观音姐姐那样被所有人供着，这中阶的治愈系魔法实在是太强悍了，能够伴随在战斗者的身旁抹掉那些战斗过程当中不小心留下的伤口。伤这东西有的时候很致命，它带来的疼痛会在不经意间将法师的战斗力给削弱，不仅是精神上会因为伤势恶化而疲惫，星图的描画速度也会受到影响的。要更不小心伤痛导致星图描画断裂的话，那就会出大事的。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